为第24届国际肖邦青少年钢琴大赛参加者14号在平壤的庆尚幼儿园举行了联欢会，有朝鲜波兰友好协会成员、有关部门干部和幼儿园教养员参加，还有波兰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、各国外交代表、各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使馆官员应邀参加。会上继发言后，学生马新雅和儿童韩秀丽进行了示范演奏，他们在第24届国际肖邦青少年钢琴大赛上发挥出众的音乐才能，获得了优异成绩。